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7集。陈泽明有时候会怀疑这是个梦吧，自己还是闲置在家，茵茵明日便会和姨妈一起过来，他会跟自己吵嘴，跟自己闹，父母看到这一幕总是宠溺的笑，而自己只能为自己鸣不平，父母为什么总对茵茵更加宽容。这样的烦恼其实也挺好，然而睁开眼他便会看到那青石壁和阴森的火光，于是他更紧地闭上眼，期望重回那个梦境，回到还没有见过那个人的过去去。当杨如钦叠声唤他的时候，他有些不耐烦，杨如钦打破了自己的美梦，残忍地把自己扯回现实，他真想推开这个人，然而他没有，他只是静静地忍耐，靠在木栏上，期望这个人尽快离去。 万岁没有查办陈府。 陈泽明的身体震了一震，隔了片刻他终于睁开了双眼，疲惫无神地看着对方。杨如钦被他眼中暗淡惊了惊，忍不住将剩下的话又重新想了一遍，终于还是决定开门见山。 去请罪吧，给万岁一个台阶下。万岁不想杀你，但他需要一个借口。他是九五之尊呢。 说到这里他皱起了眉，那些为家人忍耐的话此刻想起来似乎很是残酷，他有些索然，不愿意说出那样的陈词滥调。他想面前这个人其实什么都明白，很多时候你就是得权衡利弊，哪怕委屈自己。陈泽明还是不动，杨如钦却知道他听清了自己的每一个字，他的眼中流露出痛苦之色，变化虽然细微，但这痛苦使得他看起来不再那么死气沉沉。 你想想吧。 待杨如钦的脚步声远去，一切又恢复沉静。陈泽明将头埋在了双肘间，父母无碍的消息按理说应该让他大松了口气，然而他却只觉得麻木，心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似乎那欢喜隔了层厚厚的膜，他看得到却体会不到。杨如钦的话是善意的，可某处再度被刺得血淋淋了，那鲜血之下孕育的东西他暂时还察觉不到，可有一天他们会生根发芽，直到覆盖住他整颗心。他又听到了什么，是鞋底在石头上摩擦的声音。杨如钦原来还在，他闭上眼没有抬头。 陈将军，有人托我来问你一句话。陈将军，我知道你没睡着，刚才那人那番话谁听了也睡不着。你是人中龙凤，天生要在战场上称雄，你真的甘心受那暴君压制至此吗？ 一直纹丝不动的陈泽明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起来，他几乎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，这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吗？为什么每个字都是自己不敢想却又依稀想过的？ 他杀了你最爱的人，居然是借你自己的刀，什么样的人才能想出这样恶毒的主意？这样一个君王能成为明君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他不会再用你了，你曾经弑君，于情于理他都不敢再用你。你不能再到战场上驰骋，这是个悲剧。当凤凰被折断双翼，猛虎被斩断四肢，这是所有军人的悲剧。我们真不想看见， 一个英雄憋屈而死。 好累啊，还好父母平安，能休息一会儿。 跟我走，我能带你大展雄图。跟我到匈奴去。 陈泽明像被雷劈了一般跳起来，惊慌四顾。他转过身，那个黑色影子却并没有如他想象一样消失不见，那个陌生的面孔在朝他微笑。那是个年轻的文人，很清秀。 王爷让我来接将军，我不会强迫将军，这样的选择应该让将军自己来决定。那我过几日再来。 我说你看个人怎么这么久啊。 哦，我与陈将军许久不见，忍不住多说了几句。 纵然是卖许大人的面子，可天牢也不是拉家常的地方。 是是，下次不敢了。 我的爷，还有下次呀？ 啊，这是孝敬官爷的一点心意，官爷千万收下。 哼。这位爷，不知我进来有几日了？ 狱卒惊讶回头。陈泽明入天牢后鲜少开口，终日里失魂落魄，头痛时撞墙不止。几日下来，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说这位将军有些癫狂。眼见曾退匈奴领兵数十万的大将竟然落到如此田地，一个个禁不住的唏嘘。这些话这位当值的狱卒也是听过的，此刻见陈泽明居然神志清醒，无异常人，大是意外。加上他也曾瓜分过陈府送来的银子，事已回答的时候便分外和气。 啊，回禀大人，已经八天了。 陈泽明点点头，再不开口。夜间陈泽明辗转反侧，依然无法入眠。黑衣文士的话和杨如钦的话在他耳边翻来覆去地响着。他坐起身，肩上的伤牵动刺痛了他，他硬生生受着，一声也不发。绿言说的没错，皇帝无法再用他，哪怕心有包庇，朝野上下也容不了一个曾弑君的重臣，何况这个皇帝从来不是那样仁慈的君主。 这就是我的下场，受了那么多屈辱，忍了那么多次，全部的全部，就换了今世这样的结果。 陈泽明闭上眼，他的痛苦来自那种内心深处的不甘心。他是这样的痛恨着那个人，然而他不能说，不能表露。而皇帝还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仁厚姿态，在宫殿深处等着陈泽明的屈膝低头。在这个人的心里，自己能被践踏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他不能去想，一想便是彻骨的寒。而绿言是个太狡猾的人，他看清了自己的无路可退，在微笑着站在悬崖边，把手伸给自己，明知道自己的失足，他功不可没。然而陈泽明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吗？他能背叛自己的亲人吗？他能面对那样的指责和耻辱？他能用刀剑对着曾经并肩进退的战友吗？他能用马蹄来践踏生他养他的故土吗？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敌人，他们从不同的方向逼迫他，逼得陈泽明一步步后退，逼得他无置追之地，逼得他进口难言。凭什么？就因为他们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亲王，天生贵胄吗？如果没有了权势，他们还能这么蛮横吗？他深深埋着头， 他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想过自己所受的苦难，那一幕幕他一点也不放过的仔细端详，把自己的伤口一点点毫不留情地重新撕开，哪怕痛彻心扉，哪怕难以忍受。他要看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，他就这么端坐着到了天明。当狱卒打开牢门的锁链之声响起，他才被惊动。他似乎从梦中被唤醒般，带着恍惚之色抬头，看着狱卒将饭碗放在木栏前，那碗中是两个看不出白色的馒头。陈泽明站起身，慢慢走到门前，蹲下身，伸手拾起那两个馒头，默默打量了一会儿。这硬得像石头的食物，闻上去有股奇怪的味道，似乎是有点馊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的，居然还拿来给人吃。看，为人鱼肉就是这样，没有选择。陈泽明将馒头塞到口中，一口口把它吞了下去。 父亲，你是错的。忠诚这个词，就是个笑话。我已经用自己的半生来证明他了，不会再有那样的忠心。那个陈泽明已经死了，然而我要活下去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